喜有悲，一起的道理。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故事，你是我们共同爱上的主题。哦，其实我并不真的难过，与他人一起分享所有，我并不真的害怕你的爱。左顾右盼，牵牵挂挂。如果这是你不能逃避的宿命，就请你给我好一点的情敌，至少让我拥有竞争的乐趣，至少让我相信一起的道理。如果这是我